界有多大，沿着一带一路，我们一起出发。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走进捷克，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捷克说什么语言呢？ 捷克的官方语言是捷克语，约有1060万人使用捷克语进行口头交流。捷克语属于斯拉夫语系，因此和波兰语、俄语和克罗地亚语相似。有趣的是，它还和斯洛伐克语非常相似，可以互通。说到捷克语，您是否知道著名作家弗朗茨·卡夫卡讲的就是捷克语，以及捷克语是全世界最复杂的语言之一。尽管在捷克96%的绝大多数人口都讲捷克语，但是请不要担心，去捷克的话，大部分从事窗口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会说很流利的英文，邮局、旅馆、火车站等等，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因为是欧盟的成员国，各国的融合非常充分，交往也很多，所以英语在捷克非常普及，尤其是首都布拉格，大部分人都能说英语。此外，捷克有很多名声在外的大人物，也许提起他们的名字您会非常熟悉，但是却忽略了他们的出生地其实就是捷克。例如像遗传学家孟德尔，他发现了基因遗传的规律，成为遗传学科的奠基人。心理学家西格蒙德费洛伊德，他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小说《变形记》的作者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人物原型奥斯卡·辛德勒，他以一己之力挽救了上千名犹太工人免遭纳粹屠杀。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作者米兰·昆德拉，电影《飞越疯人院》导演，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获得者米洛斯·福曼，还有我们从小就一直在看的动画片《鼹鼠的故事》都出自捷克。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Now 人海降落在我的心里，眼眶流转的时光，褪色的过往，却有着不动声色的力量，四季风景在我的窗前悬挂，人海降落在我的心里，变化到曲终日散场，我终于听懂这大调有多悲 说男儿有诗一般的气概，气魄豪迈像大海汹涌澎湃， 多少女孩有诗一样的情怀，情窦初开像彩霞缤纷多彩，创造一个新时 多少岁月使男儿两鬓斑白，斑斑白发像云海默默等待， 多少时光使你还青春不在，老去年华像黄昏有些无奈，创造一个新时代。 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天，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投入茫茫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会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53567。 捷克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捷克可以说是被外界误解最深而且所知最少的欧洲国家之一。每天捷克首都布拉格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但是其中的大部分人都会误把这个国家称作捷克斯洛伐克。同时由于赫赫有名的布拉格之春，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依旧把捷克当作是共产主义国家。其实早在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中就完成了社会制度的变革。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平解体，分别成立了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地理位置上，捷克地处中欧，所以捷克人民更愿意把本国归于中欧，而不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东欧国家。捷克是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有着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2006年被世界银行列入发达国家行列。2016年人均 GDP 收入约18292美元，全球排名在第42位。在欧洲的城市中，捷克首都布拉格的 GDP 仅次于卢森堡，位居欧洲第2位。目前欧洲同时是欧盟国、申根国以及北约的成员。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捷克总统泽曼应邀参加了中国主办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捷克人性格很好，很多人都对中国充满了兴趣和热爱，对中国的北京、成都、西安、南京这些城市都充满了向往。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羞的红着脸。 摘上情书我只说天天辛苦为了什么，命运之神呀高抬贵手，不要忘了我，拜托，陪了爱情的人很多，日子再苦还是要过，阿弥陀佛呀帮帮我，不要看着我堕落。人在昨天在看，可是把纸上一撇，把书给世界，只想要活得快乐一点。我是一个人，不是神仙，多谢老天爷把你给了我，我的爱胜过全世界，不如就这样跟我走吧。 皇天在上情书我只说天天辛苦为了什么，命运之神呀高抬贵手，不要忘了我，拜托。

永无止境。